叫我上来到底有什么事呢？ 这啊，官人，我见你重色成美不尊，不知道官人你是为了何事？ 这是我母。 嗯， 国人是与国人啊是我的心是有财神子啊， 我的人的心是我不知，你官人的心是我俩子婴儿， 有人知我心的事，是非碰到 正一步爱而不知，我从小读过圣言书，我要猜你官人心中事，我要做红道的老先生啊。 好，你既然夸口，那么你倒猜猜吧。 将我逼出何来呀、啊？啊，官人， 将军。 言多语心慌张，他定有心事不肯讲，他知道不知钱塘之暖境，不心脏来奔，哎呀，这奔字下面有文章，哎，我人啊，你真人面前莫说假，在假人面前你莫心呀讲，你欺人不把真心说，我问你呀，女子嘴上两啊。 生不争人，可怜他无家富贵丧亲人。官人呐，你休别离，你莫伤心，你亲人还有我娘难争，不知道今人是哪个你说出来，我难争与你的大冤深。 我的精神倒也罢了，提起精神年少啊，我把你这老臣做把小猪来了，你骂他做什么？ 骂你精神老命啊，说你王英把刀在朝中，你眼眼重量多多少，却战是我不心太凶。你以为斩草一次啊根，偏偏倒成我真啊用，小心杀在林勇子，停在你京城老年松啊。听此言论暖胸，我怪身旁上老斩草之根要害真勇，既然是真你两家冤仇大，你为什么将南征的众生去许真勇？怪不得他进入像眼中钉，夫妻到老不和睦。 你是万啊，你是万， 骂你精神你是同朝为一样啊干，将南征众生许配我，你要靠本事呀难上难，小心杀有车的车，我将你父子一起斩。 哎呀， 今日以来心惊胆寒，他要斩我年死来，这妇女忠于妇女情，我难争做人好为难。老弟弟你做将人哎，我就只能生命冤家债啊，弟弟呀、啊，并非女儿不孝顺，只怪你做人心太干。 吵问我啊，吵问我，我是早说的。 妈，你简直吵问我，你虚应何时把妹来做？你任用金银珠宝下大妹，我用那青铜宝剑下你人多，一命钱啊一命钱， 怎么的是几天都把事来了？ 妈，你简也留情，你是无家护卫的烂小人，我在不应做命令子，怎奈中间不平人，小人善于保管住，将你七官下子去从军啊。朝中之身不马兵，不知你还要马瑞人， 你来争你来。 免得谁有理无根，叫你放心输太娘们， 好气好气。 敲门的是谁呀？ 兰真来了。 兰真，哎呀， 我在苏妈妈前人不算没有你兰真。我心急当作心烦呀， 子少在，我来了。哦，娘子，请进来吧。 问人请， 娘子请 进。 啊，

向天冷落，恩子恩朝中为出奸臣，恩奸臣上边光之本，在了我人家一门。 娘子啊，哎，诗书上面 没有这种诗书， 今 不离弃进城，到底罢了，离弃进城，我骂你你送他老子。在爱重量有多多少，你却在我不是心太凶，你以为斩草更易子，偏偏逃出我真勇，小生杀罪凌云子，我定在你今日是老年送风。你是你是我骂你今人你是败，你不知同他为一样贱，你把来这终身许配我，你要靠棍子中怀难，小生杀有出头日，我把你无知一心的斩，早不不怕早不不，我骂你金子早问我，你欺言不是把妹妹做，你人用金子把姐大妹，我是轻松高级，你问我有没有亲啊，有没有亲，骂你金子有没有亲，你是无家不为的烂小人，我谁不应说你命令子，死不到中间不明分，小生才有高官做奴，将你欺负一下子去从军。还有一个小金人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 谁来争啊你来争，我不应娶了你来争，只可惜你生长了几个年不满啊，听说你天母是真心真美是成人之女真诚这一日我跟我讲你一封休书给你安分， 正用你好， 我难怎么又得出你，你若到不心太狠，你不从来摸摸你还有什么不起起， 娘子。 心就心头心，错把你娘子当情人，今日方知 什么？ 你是我的口若心将我欺，有朝日在凌云之，你是一封休书将我离。今日你落在相国府，我看你插翅也难飞。瓦当去禀告，亲手杀了你丈夫。娘子啊，夫妻终于夫妻情，恩外望娘子来偿。 你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徐玉兰、金彩凤等演唱的越剧《盘夫》。 请看传统小戏《喜荣归》。赵廷玉得中状元，装扮成乞丐回来试探家人，岳母崔氏嫌贫爱富，逼他退婚。

Yeah. 做为凭。 有了鬼也要鬼，有了鬼也还不能，还有我的我的我的 岳母， 要想回亲又不行，我的女儿要有我，还要有你娘亲，他的嘴说我亲，老母亲我打了一番心，要翠屏 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哦，哪一剑？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 那把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人们走上。 是。